情被辜负，走远了能被东西没停过脚步，人间的情，人生的路，迷迷糊糊像一场赌注，扬言愚蠢的思念腐蚀我的骨，挣扎的明天还要走多少弯路，停不下脚步就输了全部，心里不都是在乎， 梦，多少痴心多少梦。

乱谈也安静着我好看，有人你从头也笑，有人你沉醉装疯，就有人在开荒，这个孤独小孩懂你问今天，这人生有几个把这去日不够，往事烫一杯相思后，当我这杯还想曾经执着，心只念你一个，那我可能是多情的，浊酒一杯，余生都被不

天上飘来玫瑰的香味，思念在夜空放飞。我送给你的那朵红玫瑰，可否在你手中已枯萎？ 阳光照进我心里，这世界 界不再是孤单的自己，我爱你死心塌地。我不怕山崩，不怕海啸，不怕天地，我只怕我不够爱你。这一生的路要有你相依，幸福是因为有你。 不停，山歌里的小溪哗啦啦。 身边匆忙的爱情， 谁能用爱